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，北极、西藏、新疆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。 小说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姚叔前来觐见，忽必烈说：我听说发行纸钞的事又是你反对。姚叔说：在南宋之地发行纸钞，费了300年来的骄子，百姓无所适从，必定引起内乱。忽必烈沉下脸说： 姚先生，你是越来越不识时务了。 那怎么能叫废了呢？那叫用骄子兑换成纸钞。我一统大元朝，难道还用前朝的骄子不成？ 你多次讲过，秦始皇灭六国，统一通钞，那到我这里怎么就不行了？南宋各地纷纷归降，用我钞纸钞达及万民，立刻就有了新的归属感，这胃可不行。另外，你赶紧把农桑机要颁发到省府州县官员手中，在农桑之地做官要懂得农桑，这就好像在草原上生活不懂得放马养牛一样，还不得饿死呀。要他们敬业做清官，不要做吃喝玩乐、搜刮百姓的昏官、贪官。 姚叔退下后，忽必烈在真金的陪同下观看郭守敬创制的各种天文观测仪。郭守敬一样一样地介绍着：这个是星象观测仪，这个是混天赤道仪，这个叫做仰仪。忽必烈边看边忍不住称赞道： 守敬果然不凡呐，竟然研制出这么好的东西。 然后回过头来对真金说：真金，你要全力支持守敬，还有扎马鲁丁，让这些神奇的东西发挥作用。另外，运河开凿之时也要加紧进行，而且新运河不要拐弯到河南汝州，直接从山东聊城过来，这样省了上千里路啊。郭守敬听罢惊道：皇上对这段路这么清楚，微臣敬佩敬佩啊。忽必烈说：这里的仪器让省院台大臣们也都看看，让他们也开开眼界。作为臣子的只懂治国策论，那可不行，还必须懂得这些东西。天文历算刘秉忠懂，姚叔一知半解， 其他大员跟我一样，但是我不懂，可以命令懂的人来做。而大臣们不懂，那就应该好好的学。此时，南宋临安城内正在商量着归降一事。刘梦言奏道：太皇太后，既然决心归降，那么臣有个想法，保留帝室一脉根苗，或许又等到天开眼之日，不至于绝后。臣意让杨太妃领着所生皇子混同百姓之中出南门逃走。谢太后想了想，叹了口气，依允了。刘梦言又奏道：太后，请给二位皇子授个官职吧。谢太后想了想说：封赵氏为义王，福州安抚使，赵昺为广王，兼南外宗正使。刘梦言说：好，我让杨震、陆秀夫二人护送二王先到温州。谢太后说：你不要弄巧成拙，如果遇到援军，让他们不要去拼杀，这样会白白送了二王的性命。见了援军，赶紧亮明身份，求得保护，不要无辜的送死。且说薄彦在临安城下大营里坐镇，见临安是久久没有动静，离最后的期限只有三天了，于是要派董文炳去交涉。董文炳说：元帅，不必太着急。薄彦说：据探马说，陆秀夫等20余骑进了温州。董文炳答：他们是有可能趁乱逃走一两个帝室根苗，就由他们去吧。薄彦说：历史上一些大臣们趁末世之乱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比比皆是啊，我们要防备才是。如果他们利用帝室后裔另立流亡之国与我作对，那样又要费时日去征讨。严令各将帅不得放走城中的任何人。一日清晨，忽必烈正在院中舞剑，真经过来说：郝经大人去世了。忽必烈停住舞剑，仰天长叹，良久才说：可惜呀，从国库只用3000两丧葬费，选一个他的儿子到我宿卫军中来，省院台大员都到灵堂吊唁。忽必烈站在郝经灵堂最前面，身后排列有真金、刘秉忠等几十名大员。忽必烈把郝经的那件旧朝服倒了开给众人看，说道：你们都看看，这就是郝丞相在南宋被关押期间穿的朝服。他每日穿着这朝服向北跪拜，朝服破了，每年补一个补丁，这是整整补了16个。在南宋高官厚禄的引诱和杀头的威胁之下，终结不变，把国书符牌珍藏在身，与我鸿雁传书，其情感天地，泣鬼神。在此期间，他又写了数万字的治国策论，忧愤又积劳成疾，他走了，带着他的满腹经纶和一腔热血走了。各位可有什么说的？ 刘秉忠说，皇上，姚丞相也重病在身，不能前来，特此送来一首诗，以示悼念。刘秉忠展开念道，道好君伯常先生，出师十六载，鸿雁传书来，朝服十六补，忠心天地爱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南宋临安城内皇宫里，谢太后坐在椅子上，跟前坐着小皇帝，阶下跪着刘梦妍等。谢太后语词严厉地说，你们还折腾什么，把降表给他们吧，还有传国玉玺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他们大军不要进临安，不要毁城杀戮，否则我放一把火把他给烧了，留给他们一个废墟。临安城外，薄燕、董文炳并排坐在一方桌子后，左右排列着铠甲鲜明的将士上百名。南宋丞相刘梦妍领着随从，都穿着南宋朝服，跪降大元。刘梦妍双手举着降表，大声地说，大宋皇帝降表在此，呈给大元国元帅。一个侍卫过来接过降表递给薄燕，薄燕看毕说，传国玉玺呢？两个随从抬出一红漆鎏金木箱放在薄燕的跟前，薄燕开箱验看后说，封好，直接送到大都皇帝那儿。刘梦妍说，元帅，太皇太后有一个请求，求元帅大军不要入城，不要毁城杀戮。薄燕笑道，哼，我们要想毁城杀人，根本不会等到今天。你去告诉太后，我皇上有令在先，不可惊扰皇室，不可毁坏临安，不可滥杀百姓。董将军随你入城，便贴安民告示，望百官各守职责，商民店铺钱庄当铺依旧营业，谁如果趁机抢劫变乱，立刻执法。南宋归降后，如何处置南宋各地，就成为了摆在眼前的迫切问题。忽必烈召集群臣商议，刘秉忠说，改南宋首都临安为杭州路，设江浙行省，管理东南就可以了。真金说，皇室后宫五千余人，这又该怎么处置，还是请傅函定夺。忽必烈说，他们在临安不安全呢，我怕带人利用他们叛乱，把他们安全送到大都来，由刘丞相督办，在万寿山一带建造宫殿，妥善安置他们，护送路途上要严加防范，不得有误。刘秉忠奏请道，皇上，归降的南宋百官，臣以为应该择才而用啊。真金说，那些将军将领们，儿臣以为应该编入新军，派以督军节制。忽必烈说，是啊，他们对那里熟悉， 只要是诚心归降的，原职任用。刘丞相，南宋有哪些名士可以请到大都来呢？刘秉忠答：南宋名士极多呀，一下子说不出几个来。状元宰相文天祥、刘梦岩、布衣才子叶礼都可以在朝中录用。赵孟俯、宋太祖苗裔，这书画文章无一不绝，可以带到大都来。忽必烈沉思了一会儿说：传旨设江浙行省，授伯彦为行省右丞相，全面治理东南。董文炳为新军督军，节制新军。为了稳妥起见，真金，你去杭州传旨，待安置妥当后，亲自护送皇室人员来大都，顺便把文天祥、刘梦岩、叶礼、赵孟俯带来。过了数日，真金来到临安城下援军大营之中，宣布道：大汗有旨，改临安为杭州路，设江浙行省，授元帅为行省右丞相，全面治理东南，把南宋降军编为新军，授董文炳为督军，节制新军。王宋故官吏真诚投降者，原职续用。伯彦、董文炳跪下领旨谢恩以毕。伯彦说：王宋义王赵氏、广王赵炳逃到沿海一带，在陆秀夫、文天祥等人的扶持下又称帝作乱。真金闻听，斩钉截铁地说：派兵追剿。伯彦说：我已派张弘范、范文虎正在追剿。真金说：我今杭州护送王宋皇帝回大都安置。伯彦说：好，我陪你进杭州。杭州城故皇宫里，谢太皇太后、全太后与小废帝赵显都在大殿之中。全太后抹着泪儿，谢太后说：不要哭了，归降以来还真是没有一兵一卒进来骚扰后宫，元人也讲礼仪，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可怕。正说着，真金、伯彦由刘梦岩领着进来，谢太后、全太后、赵显都跪下，真金、伯彦还礼。真金说：我奉父皇之命前来接皇室各位赴大都安置。皇太后闻听愣了一下说：太子，我们在南地生南地长，皇孙还小，怕过去了不习惯北方寒冷之地的生活，求大皇上能否恩准我们就在临安附近找块田园过日子，不可以吗？真金说：父皇的意思是这里还没有完全肃清，怕皇室受到侵扰，为了皇室的安全才让你们到大都安置，请理解父皇的用心。谢太后叹了口气说：唉，事已至此，没什么说的了，走吧，走吧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南宋灭亡了，南方的局势清静了一些。安童此时也到达了哈拉和林草原，见到纳木汗，说道： 南宋已降，我们可安心在此用兵了。”那么汗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海都又从钦察等地调集了3万兵马，这样他们在这儿已经聚集了10万人马，来势汹汹啊。”安童安抚道：“不必惊慌，我们平请固守，等待时机，各个击破他们。”哈拉和林草原西里吉王府内，西里吉与一个千夫长正在密谋着什么。千夫长从怀中掏出一封信给西里吉说：“这是海都大王给您的信。”西里吉展信读道：“西里吉大汗子，你本是先汗的嫡子，现在忽必烈完全放弃祖宗之法，你还为他效命。现在你受纳木汗的气，请你找机会把纳木汗安童都捉过来，我们一同讨伐元国，把大蒙古汗国恢复过来。”西里吉沉思不语，良久说道：“你给海都大王传话，让他加紧攻城，我借机下手。”忽必烈平定了南宋，但是纳木汗那里却好久都没有消息。忽必烈说：“南宋已灭，我要开始着手彻底解决北边的战乱，那可是祖宗之地呀。”一场战斗结束，双方是不分胜负。纳木汗引军退回到自己的守地，回到宫中，疲惫不堪地拖着战袍说：“哎呀，今天还多亏了西里吉，否则差点让他们冲了进来。”安童也是急匆匆进来，用马鞭拍打着身上的土说道：“是啊，海都他们的军力很强大，今天要不是西里吉奋力杀退他们，确实很危险。”纳木汗笑着说：“西里吉前些日子萎靡不振，让我训斥了他几次，哼，这一次是发威了，看来啊，待将就得严一点，我今晚设酒席款待他。”这时西里吉一脸的尘土伴着血，身上斑斑血渍进来。安童说：“你今天表现的真是神勇啊。”西里吉说：“二位元帅，前段时期我身体不适，所以有些发懒，今后我更加振作，一心协助二位尽快平定叛乱。安童丞相来这里这些天，我还没有宴请过，这一次我一并请二位。”纳木汗、安童在西里吉的引领下走进了西里吉府上。西里吉站在一侧，以手示意说：“请。”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